永客陆先生话，更衣室内嘅设施开一个隔两个，部分嘅座位以胶纸封上，认为措施恰当。另一名泳客余先生话，觉得重开之后的防疫措施亦都系足够保障泳客。公众泳池重开期间，暂时调低入场人数，以保持泳客之间的距离。泳池内不得进行多过八人的群组聚集。泳客入场之前需要接受体温检测。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雨带正是逐渐向南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6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1,0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32.1跌1.6，腾讯控股433.2跌6.8。小米集团12.78跌2仙，阿里巴巴206.2跌4.8，中芯国际17.64跌1.18，美团点评127.2跌1.3，港交所271.2系升5.4，康希诺生物213.6跌32.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弥敦道有爆水管，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咧，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对开咧，有爆水管，咁现时咧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车龙已经去到爱民村。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慢车。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提提大家啦，由于港珠澳大桥主桥咧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现时咧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嘅60公里。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2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细一点欠未定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练出新一种快乐秘诀。 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咧有 Dusty Bottle 新歌 Break It Down。 Let's go。 唱呢啲歌嘅时候咧，最紧要有一种 soul 嗰种嘅味道。头先有阿 Carita 啦，跟住揾嚟有蓝奕邦。 那个艺你代礼拜热场里光顾，那个热世代礼拜日照穿西服。再插住裤袋，暗角内埋伏偷窥我，个个亦拼命去尽兴，像明日方知是红日，谁直言厚言，但我都记得你名叫伊世丹，明日让活得未有限，埋合埋背未就消闲，明日如末日，要趁快去沉沦和未来。晚晚也是礼拜六，那个手斋不是用力。晚晚也是礼拜六，哦哦，你那杯酒落肚。谁直言厚言，但我都记得富太郎共成关，平日让活得极平凡，默然个个眼闪闪，明日如末日，哪个再怕沉沦和未来？晚晚也是礼拜六，哪个手斋不食肉？晚晚也是礼拜六，哦哦哦、你那杯酒已落肚、 我哋都好惊得翻自己一个人，所以有时间嘅时候，我哋都好想揾下另一个人。一年揾嚟有两首嘅作品，都有嗰种好 soul 好性感嘅 vibe 嘅，都系希望可以吸引到另一个人。 他的疮疤，他的笑话，通通难以边放停吗？指住他的秀花，他的雪茄片片，我却相识过吧。 收一至七，夜夜无人欢迎，各位把手托茶，明日如末日，有我与你临行前未难。晚晚也是礼拜六，那个神差不成肉。晚晚也是礼拜六，你打开心的漏洞。 今晚你谂住食啲乜嘢啊？一个欧文一个人可以有好大嘅化学嘅效果嘅，例如咧就系帮呢两位嘅女歌手攞到第一次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Like Naomi, Cassie plus Lauren, spitting like Weezy, Foxy plus Lauren, boy like the Ramsey, now that's Gordon.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back talk I'm foreign. When they think they top the queen, they start falling. Word to my ass shots, I'm so cheeky. Got them trying to palm my ass like young Kiki. Yes, I'm ghetto, word to Geppetto. Plus I'm Leto, where's my stiletto? Tell Mike Jordan, send me my retros. Used to be bite, but now I'm just hetero. Ain't talking medicine, but I made a morphine. Ever since I put the cookie on quarantine, he know this thing A1 like a felony. All he gotta do is say the word like a spelling bee. My breath right quick. He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mpressed like this. Probably why I got him quiet on the set like zip. Like it, love it, need it, bad. Take it, own it, steal it, fast. The boy stop playing, grab my ass. Why you acting like you shy? Shut it, save it, keep it, push it. Why you beating round the bush and knowing you want all this woman? Never knock it if you try. Yeah. All of them is hating, I have you with me. All of my niggas saying you mad committed. It is. 有 Doja Cat 加埋有 Nicki Minaj，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嚟嘅，亦都系个 remix 嘅版本啦 ，Say So 嘅 remix version。至于之前咧就听过有蓝奕邦嘅晚晚礼拜六，一个人加埋一个人有咁好嘅化学效果啦。如果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多一个人咧？ 是今次一个三个人的合作来的。祝福的朋友有卫斯加上有冯允谦加上陈夏威。讲的就是分手之后第二日那种的心情。不一定很沉重的，亦都可以是很豁达的。填词有 T-Rex 来自卫斯的这首新歌《分手第二天》。至于呢位的男仔呢，他的心事是多啲，可能是包袱的重啲，听下他诉下苦。 点着湿棉被，焗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气。当下把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转悠，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屈得难接受，当趣之根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捞，捞捞捞到爆，俾捞捞见捞捞到爆，否识那只魔咒。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就咁分个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易，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当个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嬲嬲嬲到爆，被嬲嬲见嬲嬲到爆，想摆脱这魔咒。得得好，嬲嬲嬲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争拗。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犯贱。 梁超峰 Namaste 新歌《日明》，讲的就是跟女朋友之间有些摩擦，想找人聊下偈，于是就用一个无名氏的方法上网那里讲一下千字文。这位歌手之前都用过不少的作品去讲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新歌就是讲他自己成长的故事。 Tyson Yoshi Growing Up。 我失踪，暮雨水遮挡了视线，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 the diamond.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All of me in your body, your 梦 seem seem to say hi. 想法太多，触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绪，逃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染泪落，孤独的堡垒，童年化做雨水。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连欲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触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坐落连欲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开幕式在奏唱国歌之后，全体人员先就新冠肺炎疫情殉职和病逝的患者进行一分钟的默哀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七名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多名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他们没有戴上口罩。至于主席台和台下大部分的与会人士就戴上口罩。主持会议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表示，出席会议应该有2151人，实际到场2057人，符合规定人数。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参选人刘小丽前年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她提出选举呈请，获法庭裁定胜诉。陈可欣并非妥为当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形容是惨胜，亦都有心理准备对方会上诉。他提到下届不会参选，质疑选举主任仍然会以抹黑报道粗暴地处理未来的参选人，希望市民不要习惯或者是接受政治操作。刘小丽在2016年立法会宣誓事件被取消议员资格。法庭裁定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并非妥为当选，立法会暂停会议处理陈海恩能否继续参与会议。立法会会议正是处理延展七项防疫规例修订期限的议议决议案，有关决议案由陈海恩动议。陈海恩发言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质疑他无权动议议案和发言。 陈海欣话得悉裁决，话佢有上诉期限，而立法会亦都面对过有关情况，要求代主席李慧琼裁决。李慧琼一度表示，立法会法律顾问会研究认为陈海欣可以发言，其后暂停会议，了解法律顾问的意见。消委会发表本港车用燃油价格监察报告，分析了过去七年布兰特原油价格、汽油进口价和排价三组数据的变化关联和差距。结果发现，即使布兰特原油价格相对稳定，但和排价的差距幅度越趋明显。七年间绝大部分时间排价都存在加多减少的情况，而油公司在燃油零售价的定价方面亦都是高度一致。报告指出，过去七年五间油公司汽油排价相同的日数比例有上升趋势。消委会说，油公司提供的折扣和促销活动计算是繁复，经常令到消费者难以捉摸，建议油公司直接将优惠反映在油站的排价上。消委会期望政府加强披露燃油市场进口价的资料，让社会监察市场，长远应该再次就燃油市场作政策研究，检视利弊和作出规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稍后雨的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0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32.4跌1.3，腾讯控股432.4跌7.6，小米集团12.64跌1.8，阿里巴巴207元跌4元，中芯国际17.48跌1.34，美团点评127元跌1.5，港交所270.8升5元，康希诺生物212.4跌33.6，中国移动57.65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82，瑞士法郎0.967，加元1.393，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2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6,0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1美元，卖出1,73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最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黄大仙道因为爆水管，而家黄大仙道同埋沙田亚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请你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人生可以翻转头，你想翻去边一幕啊？ 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睇尽你气盛和难谂，而成长的音乐已常回放，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但全底片已抽放。 新推出的情歌作品讲的是，如果人生可以按个掣翻转头的话，他想回到两个人人生重叠的时刻，捉紧爱人的机会。作曲填词都是 JC 自己，编曲有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 今天的我如常年冤内逗留，残障应该怎去补救，然而内疚时时亦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C 陈咏彤《我该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嘅骚动音乐咧，请嚟一班嘅朋友嚟嘅，咁啊，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Retro Hip Hop 啦。咁喺电话旁边咧，就先有其中一位嘅成员啦，就系 Hugo 嘅。Hi，Hello，Eric，Hello， 你好。系啦，喂，我想问少少咧，即系嗱，我认识你就喺全民造星二啦。咁而嗰阵时，其实你喺 finale 嘅时候咧，就系选择就系同你一班嘅战友咧，就系唱咗《山下见》呢首歌嘅。咁啊，但系都事隔咗一段几长嘅时间之后咧，就终于派咗系 studio version 啊咁样。我想问中间其实系个制作系咪花时间，主要系制作上面嘅嘢 啊？系啊，因为我哋要重新揾翻之前帮我哋表演嘅嗰班合唱团啦，咁要经过佢哋嗰边同意啊，得佢哋组织。嗰边同意，咁之后我哋就可以去录嗰、那个那个正式嘅 studio 版啦。咁中间亦都譬如话有好多混音啊，同埋嗰啲mixing 上面嘅问题都要解决咁样啦。跟住加上系啦，就中间又有一啲疫情嘅阻碍咁样，就变到录音嗰个程序就有少少延迟啊，或者嗰样嘢咁样咯。 哦 ，OK， 系啊。 喂，咁但我哋追翻去啦，就系最开头啦。其实嗱，呢首歌嗰阵时就好 viral 嘅，即系网上嘅传阅率系非常之高嘅。但系嗰阵时，譬如喺一个比赛入边咧，系几时决定？咦，不如我想做一首系原创嘅作品嘅。 其实喺比赛嘅时候中段咧，我哋嗰组咧，即系 A 组咧，有出现过一首原创作品噶啦嘛。咁嗰阵时因为咁啱，我就冇被编入去嗰个分组入边嘅，咁我就觉得啊，好唔甘心啊。跟住我觉得我都要系啦。当我知道咗我十强之后，咁我就觉得我都要做一首原创嘅歌咁样啦。咁同埋我又想将个舞台系带翻俾我哋 A 组Retro Hip Hop 嘅成员啦，一齐上嚟一班兄弟咁样。咁所以我就构思，咁不如我哋就做首原创歌啦咁样。 系 OK， 咁但系嗰阵时，譬如系。你已经呢首歌系你已经有基本嘅概念系齐晒喺度噶啦。 嗰阵时一开始嗰个概念嘅嗰一日，其实都几颠簸嘅，但系我哋都想做一首关于 Homie 嘅歌嘅，但系因为嗰阵时咁啱大家都唔得闲啦，大家都有嘢做啦嗰日，咁我整嗰首歌嘅时候，咁就变到得我同 Hard Grey 两个人喺个 studio 度开始构思嗰个方向同埋主题嘅时候，咁都想用一个 因為很多時咧 hip hop 俾人嘅感覺都可能係太反叛啊，或者好偏激嘅，俾人有一種好粗或者好硬嘅一個感覺啦。咁我想做一首歌係，因為 hip hop 入面都有一種治愈人心啊，或者有一種世界大同嘅感覺噶嘛。咁我都想喺呢個音樂入面可以表現到呢種感覺，同埋可以表現到 hip hop 入面嗰個 homie 嗰個精神咯。 但係呢一類音樂係你本身你都喜歡平時會聽開，定係你寫歌都其實有啲咁嘅貨，不嬲你自己都會寫出嚟㗎？ 因為平時我係比較中意聽 soul 嘅音樂嘅，即係 soul 嘅 music 同埋 R&B 嘅 music 啦。咁我發現好多黑人嘅音樂入面佢會擺好多合唱團啊，或者黑人嘅黑人合唱團嘅元素入邊，咁which其實喺黑人嘅音樂，甚至佢哋 hip hop 都有用到呢個元素嘅。不過就喺香港嘅 hip hop 就開始少啲會用到一個咁神聖或者咁合唱團咁靚嘅一個形式擺落去一個 hip hop 嘅歌入邊。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對嚟講係一個幾好嘅實驗咯。 Yeah, OK。但我想知啦，嗱，咁事隔咗一段長嘅時間，咁中間先再係做呢個 studio version 噶嘛？咁叫做係隔咗一排，再喺入去錄音室度。录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嗰阵时你嗰个心情系又如何嘅咧？ 嗰个心情啊，因为我交俾Angus 答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另一位嘅成员。 Hello， 你好啊 ，Angus。 你好，你好， 你好。嗱，咁啊，心情呢部分交俾你啦。 应该会系再浓郁咗，因为真系隔咗咁耐之后咧，即系又经历咗好多，即系大家观众听完呢首歌嘅反应之后咧，再去即系点讲咧，再系俾多啲人嘅感受，再牵动到我哋唱呢首歌嘅时候嘅感受。因为当初我哋即系上台唱呢首歌嘅时候，冇谂过会有咁多人得到咁多人嘅共鸣啦。咁系唱嘅时候都系即系抱住我哋呢半年玩比赛心态，同埋即系当下嘅即系呢个香港嘅环境去咁样去即系表演呢首歌出嚟。咁但系当听即系譬如之后出咗呢首歌之后，大家有好多 comment 啊，有好多 message 我哋嘅，即系讲佢哋话听完呢首歌好 touch 到佢哋啊。之后我哋再去录音嘅时候会摆到，即系已经唔系我哋个人嘅情感啊，即系将大家嘅情感都已经系表现咗落去我哋嗰个studio 版本入边咯。 咁但系嗰阵时你哋系有一个名叫做系 retro hip hop 未？ 系 定系事后你哋继续再一路继续？因为我见你 keep 住其实仲有继续夹紧歌嘅。 系啊系啊、其实我哋咧retro hip hop 呢一个名，即系呢个 group 啦，其实系喺早两年2018年即系年尾嘅时候已经系form 咗噶啦。不过当时嘅成员就未有依家咁多个咯，即系嗰阵时系、只系五个人嘅啫，系啦。咁跟住之后入边有三个成员就去咗玩第一届嘅造星啦，咁跟住之后，即系有时佢哋玩完第一届造星之后就，不如剩余嘅队员都你哋都去玩，有第二届，不如去玩第二届啦，咁样。跟住之后，于是者剩低另外嗰三名成员，即系包括我啦。咁玩完造星之后，再识埋 Hugo、High Gray 同埋 Jerry， 咁跟住之后就 form 咗个依家嘅九人嘅 group 咁样咯。 都几多产下噶，我见你哋嘅 YouTube channel 其实 系啊系啊，我哋都 keep 住每个零月都会。keep 住，我哋而家 keep 住都系 keep 住出歌咯，谂住。因为其实我哋原本咧一开始去 form 呢个 group 嘅时候咧，主要系想恶搞一啲外国嘅歌。咁而我哋一开始整嗰啲歌系纯粹系改词咁样。咁个题材就主要会系即系恶搞啲、搞笑啲咁样嘅。系咁，但系而家即系加入埋 Hard Gray 同埋 Hugo 入嚟之后，我哋就会即系更加多元素咯。即系可能以前我哋主要可能整 hip hop 啊、整 trap 啊，但系而家可能会pop 少少啊、R&B 啊、或者。遲啲即係啲比較電音啲嘅都想接觸埋咯，但主要都係即係同埋題材都係想圍繞多啲生活上嘅嘢咯，即係乜嘢都會寫。之前就會偏向有啲歌可能係搞笑啲又有 pop 啲又有，但係依家就會可能直情係可能生活啲啊、感受啲嘅嘢都會寫，都會喺未來會。keep 住去试下做咁捉麻咯，但主要都系即系同埋题材都系想围绕多啲生活上嘅嘢咯，即系乜嘢都会写。之前就会偏向有啲歌可能系搞笑啲又有 pop 啲又有，但系依家就会可能直情系可能生活啲啊、感受啲嘅嘢都会写，都会喺未来会。keep 住去试下做咁样咯。 OK， 嗱，咁我知阿 Hard Gray 都喺你哋旁边啊嘛，而家系嘛？ 系啊，系。 系啊，咁啊又问下佢呢个新成员个感觉又如何啦？同你哋 work 嘅时候。 好啊，好啊，第一个电话俾你先。Hi Eric， 你好啊 ，Hard Gray。 喂，点啊？ 点啊？新成员加入咗呢个 Retro Hip Hop 之后，我想问下你觉得好唔好玩啊？ 都几好玩噶，好多色彩喺里边噶。 咁但系你 enjoy 即系同佢哋即系一路继续玩落去，有啲咩特别？呢班人有咩咁吸引到你咧？其实 呢班人够粗咯，我觉得佢哋 粗系边个粗咧？我想问下， 初系即系玩嗰啲操咯，跟住又会有认真咁样一齐去做嘅。 系 咁变咗好多事都系，咦好自然咁啊继续发生。咁啊，我做音乐又舒服咗好多。 嗯， 即系譬如唔系净系我自己做，就好多时候可能佢哋都加入，即系自己啲 idea。譬如阿 Hugo 有好多想法，好多嘢咁啊一齐 jam 落去，去困咗一个即系新嘅 Retro 2.0 咁样样啦。咁啊睇系啊。 咁你自己咧嗰阵时山下健嘅时候，你即系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咁啊你再出边咗啲咩嘅你自己喜欢嘅 element 落去咧？ 我自己系都系喜欢比较性我嗰 part 嘅。 嗯、 因为初头其实我同 Hugo 整嗰时咧，仲大喺我自己做啲 harmony 啊，喺度 humming 嘅时候，跟住就发奇想大胆，喂，不如都系班对成班 choir 翻嚟啦，即系好彩识自己有啲 connection 去识到一啲嘅即系合唱团嘅单位，之前合作过演出啊，跟住揾佢哋又 OK 啊，咁所以成件事就成立咗咯。 因为呢首歌都系同即系香港好有关系啦。咁最后我都想问下，咁譬如你哋自己觉得，你希望 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来的？ 我希望香港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居乐业啊，即是自己的人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不要那么多负能量，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 OK， 那啊，另外问下 Hugo 啊。 我希望好似我哋比赛时嘅初心咁样，就系大家可以好无惧咁样喺唔同嘅地方度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呢个系因为呢个自由系大家最想拥有嘅一件事咯，喺香港嚟讲。 OK， 咁啊 ，Angus 咧 ，Angus 会唔会有一个补充啊？ 我会期望嘅就系大家会更加爱我哋本身香港有嘅文化咯，即系我觉得可能系即系每一个香港人都再留意翻多啲关于我哋香港嘢，无论系即系音乐啊，或者系我哋嘅，我唔知啊，即系小至可能系香港人写嘅书啊，即系各样艺术嘅嘢啊，或者香港文化，即系甚至乎可能我哋旧有嘅建筑物，大家喺街上面行嘅时候都会留意多啲，即系属于我哋香港嘅嘢咯。 OK， 咁所以我都几期待就系嚟紧你哋继续有一啲新嘅创作啦，因为我谂你哋中间嗰个创作其中一个核心嘅价值都会系源自呢一啲嘅元素啦，咁样 系。 OK， 喂，咁啊期待你哋更加多嚟紧会唔会已经 plan 紧有新嘅歌，可能会系制作中噶啦？ 系，我哋嚟紧都已经有几首歌制作紧，咁我谂我哋最快会去即系去俾大家听嘅咧，就应该系《山上见》啦，一首系即系我哋《山下见》嘅第二集咁样咯。 系 ，OK， 预计系几时到大家会听到噶？你哋冇 呢一个问题，我俾翻 Hugo 答，好唔好？系咪清楚之后？ 喂 ，Hello Eric， 点啊 ，Hugo？《山上见》预计几时可以完成咧？我想问下， 《山上见》应该都会喺暑假或者初夏期间，应该会完成。即系因为如果《山下见》佢系俾一个有希望嘅一个作教堂。大家嘅話咧，咁山上邊咧，其實就可以幻想係一間荒廢咗嘅教堂咯，就係一間係飽受炮火啊同埋戰鬥摧殘嘅一間教堂。咁就希望大家要有呢個畫面，就係要即係不忘初心同埋初衷咁樣去守護住自己應該值得守護嘅嘢咯。帶住 係 啊。 OK， 嗱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繼續期待啦。咁你可以就係上去 YouTube 啊唔同嘅 social platform 嗰度咧，就 follow Retro Hip Hop 佢哋啦。咁啊，同埋就等你哋呢首《山上见》啦。咁而家就听住地理呢首第一次嘅派台作品啦，《山下见》先啦。今日多谢晒有 Hugo 啦，有 Hard Grey 啦，同埋 Angus 嘅 ，Thank you， 拜拜， 谢谢，拜拜。 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感偏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做 再一次咧，就要多谢晒 Retro Hip Hop 啦，介绍咗佢哋呢首嘅《山下见》啦。咁啊，嚟紧佢哋都会有《山上见》呢首嘅作品嘅。咁但系由山下去到山上嘅中间呢段旅程咧，其实都需要一啲嘅音乐嘅作品去到帮你打一打气嘅。 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 可能有 Rubber Band 嘅呢首旧嘅作品《漫长》。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 醉，还是梦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擦醒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拆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可如初，可重逢，谁能？ 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助维持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6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32.5，跌1.2；腾讯控股433元，跌7元；小米集团12.64，跌1.6；阿里巴巴206元，跌5元；中芯国际17.42，跌1.4；港交所271元，升5.2；美团点评127.7，跌8毫；康希诺生物214元，跌32元；友邦保险70.65，升5仙；中国移动57.7，升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451，瑞士法郎8.024，澳元5.09，加元5.567，新西兰元4.742，欧元8.505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2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60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67美元，卖出173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交通噶，咁龙尾咧，而家就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另外，观塘另一边嘅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尤丽村。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在海丰园。另外，浅水湾道近住诗礼花园那段来回方向都是有些挤塞的。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那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在天后庙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那宗交通意外刚刚清了场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运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端儿啊，夜妈妈咧，你怼咗个下巴咁出，系有咩用噶？ 你有所不知噶啦，将个下巴吹出去，除咗应付镜头低炒嘅方法之外，夜晚喺广播度仲可以保平安添。 系咩？冇人同我讲过喎， 要我夜晚翻电台，俾咁多录音同收音设备包围，唔吹翻个下巴仔出去出事噶嘛？ 哎呀，我做咗十年啦，都唔知啊， 所以你咪冇人知咯。由五月廿五号开始，记得星期一至五晚上收听十二至二，有我庄端仪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会话埋俾人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 乖啦。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去航，以个性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骚动音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骚动音乐。 Hi King， 吓翻嚟啊 Eric 啊，今日我哋要讲一个咧，歌手主持嘅大前辈嘅访问， 系， 因为我寻日咧就睇咗黄子佼接受嘅一个访问，音乐论坛嘅访问， 系， 咁我觉得佢入边讲咗几样嘢咧，系哇，好中我啊，即系 even 佢讲台湾乐坛，但系即系以我即系做咗苏道音乐。唔好计几耐咧嘅呢段时间嚟讲咧，我都系有一种觉得都真系几重嘅一个讲法噶喎， 系 咁，因为其实之前咧佢做过金音奖嘅主持， 系啊， 咁但系好多人都会好笼统地会觉得金音奖同金曲奖嘅分别咧，就系金音奖系会比较多表扬一啲独立嘅音乐单位，或者小众啲嘅音乐单位。咁但系其实黄子佼系非常之主流嘅音乐人啦，或者主持人啦咁样。咁於是乎咧，其實就關於呢個主流同埋非主流啦，或者小眾啲嘅音樂之間咧，那個記者就同佢傾咗呢一段咁嘅偈喎。我即係總結咗兩樣嘢，我覺得啊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下，或者睇下香港係咪都係咁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咩咧？記者就問佢，其實做咗二十幾年音樂節目主持，即係電台又做過，電視又做過，邊度都做過，做過頒獎禮，又做過司儀典禮。而家你覺得獨立樂團或者獨立嘅音樂人面對住最大嘅問題係乜嘢？佢話二十幾年嚟啊！呢啲獨立人面對住即係一個問題咋，就係冇收視率啊！即係喺電台入邊，佢個收聽率唔會高， 在電視上面佢收視率不會高，因為 但 係 喺網上嘅收視率係呢個計法嚟。係 咁，因為佢嘅年代，佢一路行過嚟嘅年代，即係都係呢幾年先係網上係稱王嘅嗰個時代嚟。係咁，佢就話其實一路以嚟咧，即係你話點解大家都依然會計佢哋唔係主流咧？就係因為你主流你其實係要上電視噶嘛，即係大家會覺得電視就所謂叫入屋，又或者電台上邊你播成點樣咁嗰樣嘢係一個好傳統啦嘅諗法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好多時候佢訪問過一啲嘅獨立嘅樂團咧，即係咪後佢都會分享到就係話，其實佢係唔係好識得點樣去玩嗰樣嘢㗎？ 嗯， 因為其實你喺電視上表演咧，即係嗰個係一個表演嚟㗎嘛。咁但係其實呢一班人可能就好專注做音樂嘅一班人。而對於嗰種嘅表演，其實佢哋唔係好做到嘅。咁我即刻諗翻起咧，的而且確咧，之前環童咧，即係我哋介紹嗰個 rap 嘅 hip hop 團體啦，佢都有講過話，當佢哋三個簽咗一間大嘅公司之後，要被安排上去玩啲遊戲電視遊戲節目，佢哋三個覺得自己好似去咗另一個星球咁樣啊！因為原來玩遊戲輸咗，跟住自己跌低嗰個畫面咧，係會喺電視上邊咧俾佢剪到重複三次㗎。係 啊， 咁跟住之後就話：哎呀，我到底做緊啲乜嘢啊？我唔係諗住嚟唱 hip hop 同埋唱 rap 嘅咩？點解我四分即係五分之四嘅時間都擺咗嚟玩遊戲，同埋輸咗俾人懲罰？即係呢個過程，佢即係有一啲嘅可能。音樂人佢自己本身對於呢個嘅角色咧，佢都有啲，哎呀，其實我真係接受唔到啊，咁樣咯。咁呢個就係佢即係覺得其中嘅一個障礙啦。 係，而歸根究底就係你覺得音樂係有幾重要咯。 嗯， 即係頭先你見到就係你係需要音樂定需要娛樂啊嘛。係。咁所以我就需要，咁我需要有啲音樂人去到做啲好娛樂嘅嘢咯。 係。咁咪我又覺得太貪心。 系，所以睇下其實你各取所需咯，即係有啲人我 enjoy 玩嘅，咁你咪去玩咯。 係啦， 咁如果你話我 enjoy， 我真係做音樂，我發表自己歌，咁咪去做你嘅嘢咯，咁樣。 所以其實佢之前都提出咗，即係其實你會發現咧，而家電視紅嘅歌手，同網上紅嘅歌手，依家叫網上紅嘅歌手啦，但係佢另外佢舉嘅就係獨立樂團紅嘅歌手，即係所謂獨立音樂圈大家好追捧嘅歌手，其實兩批人嚟噶。 香港都係噶， 係啊！呢樣嘢喺香港係非常之明顯啦。 我有一日咧去沙灘啦，咁然之後咧就我聽到好得意嘅嗰個場面，咁咧我左邊同右邊咧各自有一堆人嘅，就都係聽歌嘅喎。 唔係 party 嚟，即係本身 唔 係 party 嚟嘅。咁我咧首先喺我左邊咧就有兩公婆啦，擔住個太陽傘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掛咗個 speaker 啦。咁呢對夫婦大概咧目測都四五十歲㗎啦，咁樣。咁我睇下聽咩啦？你覺得四五十歲係聽咩？懷舊金曲係咪？ 係咯。 係啦，但係佢哋唔係，佢哋係開住最新嗰啲 streaming 嘅 platform 聽緊林義文嘅《最後的信仰》啊。即係呢啲最新嘅歌，林奕匡嘅新碟啊，跟住之後聽緊 DJ King 啊，咁樣一路 loop 落去嘅。哇，幾有趣喎！咁樣去聽緊呢啲嘅喎，咁樣。好啦，咁喺我另一邊右手邊咧，就有三四個咧，就係十零二十歲嘅僆仔。咁佢哋又開 speaker 又聽歌啦。咁聽咩咧？ 我都估唔到，因为我已经唔系嗰个年纪嘅范围。 系啦，咁然之后一嚟就有 Master Mike 嘅破地狱嗰首咧，系啦，跟住然之后就 Tyson Yoshi 咯， 系， 跟住之后有 No for Friday 啊，跟住JB 啊， 光头帮啊， 系啦系啦，跟住就佢哋又听紧一堆，好啦，大家其实都系听紧广东歌， 同埋都叫做新地嘅广东， 都系新歌， 系啦，新地嘅广 东歌，但系见到系已经系两个世界， 系啊， 咁样样咯。 那個畫面 好 有趣，好 現實啊！ 是 啊，就是傳統 media 和網上而家發生緊嘅嘢，其實是一個好大的分野嚟。 係啊，你就騎咗喺裏邊中間， 我覺得幾有趣呢個觀察啊！ 兩邊都要傾下偈咯，咁樣 係啦，咁樣。Not even 係聽緊 band sound 添啦， 係啱嘅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下一個重點啦。咁呢個就係佢希望獨立樂團。是可以做到多少少嘅嘢，即係佢話咧，佢做咗好多好出名嘅歌手嘅嗰啲發布會啦，即係新碟嘅發布會啊，或者新歌發布會啦咁樣。咁但係佢就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咧好少可一啲獨立音樂人會請佢啦。跟住佢講真，可能以為我好貴啊，其實我唔好貴嘅咋咁樣。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佢話佢有睇過一啲獨立音樂人，即係出咗一啲專輯嘅發布會，佢喺當中總結咗一個問題啊，就係咧，佢話佢明白獨立音樂圈有一套自己嘅運作啦，於是乎佢話嗰個好笑，佢覺得嗰個主持人咧，佢係 suppose 全世界都識呢隊 band 噶，即係或者全世界都識呢個歌手噶，但係佢話某程度上你哋又要承認 當你哋想打破所謂獨立喺網圈嗰個障礙，因為你而家做緊發布會，有記者嚟訪問做宣傳，咁其實你就希望你隻實體 CD 唔單止係你本身嗰啲歌迷會買，而係有更加多新嘅客人會接觸到你嘅音樂啦。咁於是乎佢就話佢都有做過一啲獨立音樂人嘅時候咧，佢企嗰個角度咧就會得意啲嘅，就係佢真係會當全世界都唔識呢對 band 或者呢對音樂人去介紹佢哋俾佢哋識。 哦， 係啦，咁但係佢話有啲咁佢唔係踩同行，即係佢就希望大家可能要諗翻多少少，即係到底成個世界嘅運作其實唔單止你自己噶嘛，即係大家都可能要睇闊少少嗰個畫面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全世界都應該識佢哋噶啦，即係感覺上我而家其實後面企緊嘅係五月天啊，係蔡依林，係張惠妹啊，咁嗰啲你梗係唔使即係好謙卑地同佢哋介紹啊，佢哋嘅音樂係點樣點樣，咁幾時成立咁呢啲計啦。 咁但係首先你要首先就要解決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传统的 media， 你又如何无啦啦会有一班人会认识，即是可能你一个圈子的音乐呢？是啦，这个又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好啦，我假设我一个节目监制，我请一些新的人上来就是做嘉宾咁先算啦，咁样，因为音乐节目咁先算呢，咁咁咪嚟去都我唱片公司 pitch 呢、這个，咁我咪搵佢囉。咁但係呢啲以外呢，咁你又如何接触到呢？係啦，就中间其实都需要一啲嘅呢啲嘅连结囉，我觉得。 主动要去做一啲嘢囉，我諗大家都 係。所以係呀，即係佢呢啲係一个几有趣，但係我更加觉得一个残酷嘅现实就係、是、今时今日仲有边一个歌手可以叫做全条街都识你呢？ 哦，咁你又啱，即係我諗係啦，就 其實數嚟數去，你都係 陳奕迅啊嗰啲，其實都已經有個年齡嘅界限。 係啊，你去到千禧年之後咧，其實仲有邊一個係哇，真係全條街都識你咧咁樣，係啦，係嘛？好難啊，已經 真係。咁我諗其實大家個心態，即係我覺得佢當中講到咧，成篇訪問我睇到嗰樣就係你個心態係點樣，即係你做呢個音樂嘅目標係啲乜嘢？ Yeah. 即係佢同一啲獨立嘅音樂人團體傾嘅時候咧，佢會開始發現呢一班人可能就係一啲好 pure、好粗、好想做好音樂嘅小朋友。係 㗎。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必須要發現其實啊，原來都即係幾多苦頭要捱嘅喎。 係。 咁當你捱出嚟之後啦，咁你嘅心態有冇變先？ 嗯。 即係你捱咗咁多苦頭，你嘅心態。如果你变咗之后，其实可能你成套之前嘅运作模式都要变噶咯，系咪？系啦， 所以你要去到最主流，你要佢最 popular 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有相应嘅一啲嘢你要付出咯。 系，咁其实开头都讲啦，虽然佢系主持人嘅大前辈啦， 都系嗰句， 系 大部分歌手你都系小众咯。即係呢個係好殘酷 嘅現實。因為聽歌本身已經係一個小眾娛樂啦。 係啊，真係。係 太多其他娛樂啦，係咪？大家即係大頭菜幾千一斤啊嘛，而家都 問。係咯，即係最現實問一個問題。嘅今時今日仲有邊幾個歌手可以開到 more than 一場嘅紅館？你就明啦。 哦，係。好，咁今日咧頭先都開頭講咗， 大家都是小眾， 幾好啊！冇話邊個勁過邊個嘅， 大家都係小眾， 係啦。咁頭先開頭都講咗話，其實佢係主持嘅前輩啦， 係 同一時間佢都係歌手嚟嘅喎。咁今日咧用咗佢篇訪問啦，於是乎都揀你啊。其實佢之前有出過一張專輯嘅，叫做《Live and Live》，前面嗰個 V， 後面嗰個 F 啦。咁當中有呢一首歌，哇！年代感咧，真係好屬於嗰年代一首歌。虽然咁样讲啦，好似即系好似讲下笑，但系你听个歌名真系叫做《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哇！ 为自己的傻心疼。 言不是真，你所受的委屈我也会心疼，但爱也更深。当然我可以回到爱我的人身边，假装没发生和你的缘分，不愿当破坏规则的人。当然我心里最想留在你的身边，可是可怕的是非你的我无路可退。 感觉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系咯，但系佢刻意有呢种怀旧嘢噶嘛， 系，仲要同日本买曲翻嚟嘅，咁其实都系为咗营造翻佢最中意嗰种八十年代嘅日本嘅 band 啊，日本歌嗰种氛围啊，咁样都好成功啊！如果系咁嘅话，系咪？ 系一听就出嚟咯，嗰种味道，系嗰种质地咁样咯。 好啦，咁到你咯， 系啦嗱，头先你即系讲到即系所谓系叫系传统嘅 media 啦，同埋即系而家叫做 new media， 即系你讲嘅系喺 串流平台、 啊、互联网。上面所有嘅嘢啦，咁样。但呢个歌手咧，我今日想讲咧，佢系几有趣嘅，就 系 其实有好多人听佢嘅歌，佢唱嘅都系好主流 Canto Pop 嘅形式嘅，系啦。咁但系你又见到佢 so far， 其实佢喺主流嘅媒体上面，香港我就系讲，系咪好活跃咧？其实又唔系好算嘅， 系直情有啲神秘添啦。 系啦，即系你譬如可能喺流行榜上面，系咪成日会见到佢名字咧？又依又唔一定嘅，但系你再望一望佢串流平台或者佢 MV 嘅 view。哇！又好鬼高 喎，好勁啊，係啊， 係啦，咁樣 即係其實係熱門歌嚟㗎，即係有好多串流平台上都係第一、第二，同埋坐咗好多個星期㗎。 係啊，即係譬如佢上年有首《別氹我》啦，係啦，咁已經係好 hit 啦，咁樣我又係。又有一次听嘅时候，有个中年嘅男人踩单车，我觉得，你听 JC 嘅，好阔，但系听嘅嘢都系咁样， 真系有呢种感觉嘅。 系啦，咁最近咧，其实佢就有一首系自己系嘅新歌啦，咁啊自己作曲啦，同埋填词添嘅，系啦，咁啊讲紧呢位歌手叫 JC， 陈永彤， 系啦，咁啊头先你庾澄庆嗰首歌嘅歌名唔系庾澄庆。因为我成日谂起佢好似庾澄庆 ，sorry 啊，黄子佼嗰首 《一颗心只能给一个人》 系啦。如果嗰个人唔系你嘅话咧，你就好似 J C 呢首歌嘅歌名一样啦，系时候放手啦。我哋翻返去八十年代踢过嘅风格。 我识你咁耐都唔会咁样踢过啦，喂，你都唔俾我咁样踢噶 嘛？J C 呢首新歌《我该放手》。 有时在夜里游泊一次，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能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能何为你陪唱档戏？我放你走是没退避， 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汗，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时机。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凭何为你会唱到戏？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时常回望，用万丈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汗，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虽则再见面时或会颤抖，毕竟当初你是我的所有，不想剖析你为何会厌旧，亦没有资格真你放开手，今天的我如常烟冤内逗留，残像应该怎去补救，然而内疚时时亦有，留恋的那一个是你吗？明明当天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望着只可是我感动没太多，残存底片已抽汗，十多趟可否再次再决别？这刻方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政协主席汪洋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他在展望今年工作的时候提及香港，表示要做好大团结、大联合，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港澳委员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坚定支持完善特区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汪洋又说，要深化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的交流和交往。他强调，政协应要强化责任、肯担当，坚持为国理职、为民尽责，政治立场不含糊，用实际行动实践对委员的要求。九龙西立法会补选参选人刘小丽前年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她提出选举呈请，法庭今日颁下判词，裁定她胜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并非妥为当选。 官士提到，基于选举主任并没有给予刘小丽一个机会回应赖以作出提名无效的资料，无论选举主任的决定是否正确，补选过程都有重大不当之处。法官表示，在选举主任作出影响刘小丽基本选举权利的决定之前，看不到情况紧急到选举主任没有可能给机会给对方解释。对于选举主任一方提出刘小丽在2016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所以在同一个立法会任期内竞选或者是出任同一职位亦都被取消资格，未来竞选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可能被取消资格，法官表明不接受这个论点。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今朝早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见面，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后说，他们会研究令港台的节目符合约章，做到准确持平，达到公共目的和使命，工作小组很快会启动。他又说，今日同局方清晰交流，大家的看法一致，包括港台要达到准确持平的新闻和资讯观点分析，并非只是限于新闻。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回应的时候说，知识工作小组这件事，至于港台的公共目的和使命，包括提供准确持平的新闻报道、资讯观点和分析，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以及培养市民对公民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感等，他说没有可能在一个节目内就做得到，需要整体去看。至于广播处长梁家荣没有被邀请参与朝早的会面，伍万仪引述梁家荣说，以平常心看待，因为他随时随地都会聆听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有意义的意见，亦都表示尊重。下星期五他亦都会同顾委会开定期会议。消委会发表本港车用燃油价格监察报告，分析了过去七年布兰特原油价格、汽油进口价和排价三组数据的变化关联和差距。结果发现，即使布兰特原油价格相对稳定，但是同排价差距幅度越趋明显。七年间绝大部分时间排价都存在加多减少的情况，而油公司在燃油零售价的定价方面亦都高度一致。报告指出，过去七年五间油公司汽油排价相同的日数比例有上升趋势。消委会说，油公司提供的折扣和促销活动计算繁复，经常令到消费者难以捉摸，建议油公司直接将优惠反映在油站的排价上。消委会期望政府加强披露燃油市场进口价的资料，让社会监督市场，长远应该再次就燃油市场作政策研究，检视利弊和作出规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0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1,2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阳明生物133元，跌7毫；腾讯控股433.4，跌6.6；小米集团12.7，跌1毫；阿里巴巴206.2，跌4.8；中芯国际17.5，跌1.32；港交所271元，升5.2；美团点评127.6，跌9毫；中国移动57.7，升1.8；友邦保险70.65系升5仙，康熙诺生物214元，跌32元。

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宿一角早挂，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 系邓紫棋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与人同行》。 谁打过有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剪隔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深渊中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 邓小巧填词啊，歌曲当中讲到话太难过时，我哋会求神，不过始终都希望我哋可以找到同伴，一起向前行，找到人同行，无论几多个月都好。继续咧，都系有仙气嘅部分咧。首先邓紫棋首歌就叫做《与人同行》，跟住揀嚟 Hebe 田馥甄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独善其身》。 眼睛在望着看风景，嘴巴想念着甜品，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 咁到底系要同人同行定系自己一个呢？其实首歌想讲嘅内容呢，系叫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无论心理定系生理。之后先至可以照顾同你一起行的朋友。简历希别田福音歌曲名称与人同行。但我们又必须要承认一件事的，就是无论同一个人几亲密都好，心里面都会有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跟着这首作品讲的就是这一种的秘密，当两个女仔喜欢了同一个男仔时候的秘密。 你爱吗？你不爱吗？它是偶发性的连续假期，动一动又渺无踪迹。 Love, love, love, I call you love, love, love。你是墙上的挂装在滴答滴，一眼瞬就明白的默契。三个人的二是你，身体好近好近，灵魂却装得可疑。只要我无法出声音，就没有问题。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talk about love. We don't, hey, hey, hey. We don't, hey, hey, hey. We don't, we don't, we don't, we don't.在一片乌云面，在山间，在偶然的水边，微风随烟飘散。你我之间，茫冰在肩，放一语不发，我好漫长，我

在踉跄之后，我对我自己微笑了也有一刻钟，深呼吸一大口，在缓缓吐出所有哀怨念头，是想我刚刚出了什么差错，让你舍得错过我，又或者你只是想试探决心够不够？ 女歌手余佩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滥情歌手，用声音引诱男仔的一个过程，一举一动都是女仔的心思来的。 就当我是个滥情